绕着你打转，到最后一秒

个我，另外一半没有问我，你就带走。算了吧，感情最长熄火，当爱发不动，人就习惯借酒浇愁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你的爱还住在我的爱里，忘了拿走。半个我闷了好久，让我无法猜出你未见在我杯碗上的酒。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心好空，半个我闷了好久，爱将我的心中弄个到却躲在回忆里游。杯子里有半瓶酒，当我喝完就是忘了你的时候，人啊难免会有脆弱，借一点外力比较容易入睡做梦。

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名和利呀、啊、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生难了人间的悲喜，今生无缘来生再聚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郭嘉露带出的我喜欢懒懒的，梁汉文带出的我就是忘不掉。 之中，最冰的咖啡，滋滋酸酸的。

心才是

结局。 每次看见他为你哭泣，我